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九， 北京多云转小雨， 26度到19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在陕西榆林考察调研。陕西省榆林市高溪沟村一托生态优势实现百姓小康梦。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在西安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习近平主席给高原戍边模范营全体官兵的回信在全军各部队引发热烈反响。 李克强在北京协和医院考察并召开医学专家座谈会。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再加码。阿富汗塔利班任命的外交部长举行记者会， 称新政府具有广泛代表性。美国儿童新冠确诊病例两周激增近50万例。以下是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13号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调研，他先后考察了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米脂县银州街道高溪沟村杨家沟革命旧址， 了解循环经济煤炭综合利用、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 加强革命旧址保护与利用，更续红色血脉等情况。总台央广记者刘慧民、潘毅报道。在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心控制室，来到项目现场了解煤炭综合利用等情况。他强调，我们要用新发展理念来指导我们的发展，能源事业还要进一步发展， 否则不足以支撑我们国家现在全体升级转型、走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地球很好的呵护走好这条道路。在米脂县瀛州街道高溪沟村，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 查看农作物长势，与陕北老乡拉起家常。 硬米子有吗？ 硬米子还没有，不种了是吧？ 嗯，硬米子做黄米馍，哎，黄米馍， 对， 软米子做那个葫芦油糕， 哎，对对对， 真好。 现在生活上还有什么？ 生活现在都多了。 五彩刀、好嘞，生活好嘞，不现在都白面大米肉都可以吃， 都可以吃， 哎，都可以吃。就是现在不是说稀罕吃那个白面和猪肉了是吧？有时候这个五谷杂粮吃的还更好，对身体好。 对对对， 你们都有医保吧？ 医保， 医疗 都有，医保都有， 都有， 都有， 都有。 看得你们很高兴，你们生活好也很高兴，日子越过越红火啊。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榆林市绥德县考察调研，他先后来到中共绥德地委旧址、绥德实验中学、绥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张家边镇郝家桥村， 围绕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推进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实地调研。作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先行者，陕西省榆林市高溪沟村通过几十年的接续奋斗，将一个地表破碎、土地贫瘠的穷困山村打造成山清水秀的陕北小江南， 并依托生态优势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助力当地百姓实现小康梦。总台记者黄立新、刘涛、刘慧民报道。走进榆林市米脂县高溪沟村，青山叠翠，蓝天碧水，仿佛置身于江南水乡。而在60多年前，高溪沟村却是黄土裸露、沟壑纵横的另一番场景。高溪沟村的变化要从上世纪50年代说起。高溪沟村党支部书记江良彪。 50年代就是那个时候，村子也好，穷， 当时搞水土保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粮食问题。老书记当年带领我们的人员大搞水土保持建设，基本都提建设。 在几代村支书的带领下，高溪沟人矢志不渝推进水土保持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先后治理40座山、21条沟，建成淤地坝126座、水库2座，高产农田777亩、林地3300亩，实现了泥不下山、洪不出沟、不向黄河输送泥沙。江良彪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么如何变成金山银山呢？我们就是要把这现有的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 近些年，高溪沟村在继续做好生态环境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原高溪沟村驻村干部牛菊曾在村里工作过10年，见证了高溪沟村产业的发展。 发展一些比如说是小杂粮的精装精加工的，这些从造林了这方面的品类上，我们从原来的生态林转变为现在的经济林。不光有山地苹果，我们还有山地葡萄，都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这块做的一些举措。 优越的生态环境也让高溪沟村的生态休闲观光和乡村旅游逐渐发展起来，村民的收入不断增加。2020年，高溪沟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万元左右，用事实印证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牛菊： 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要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水土保持为己任，继续将他们这些好的做法、好的成绩得以巩固、得以发扬壮大。 高溪沟村的变化也是陕西生态建设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沙化土地面积3600万亩，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1570万亩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沙区植被综合覆盖度达到60%以上。通过大力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陕西省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5%以上，绿色版图向陕北地区延伸了400多公里。陕西省林业局局长党双人： 我们坚持把绿起来和群众富起来结合在一起，实现绿起来和富起来的双赢。 绿色植被颜色的变化意味着我们有一个高质量的绿色陕西，是一个深绿的陕西。 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天20时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高原戍边模范营全体官兵的回信，在全军各部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倍感振奋，纷纷表示一定要把统帅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强军兴军的强大动力，在启航新征程、履行新使命上再立新功、再创辉煌。总台央广记者张凌宇综合报道。 你们牢记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坚守在生命。 收到习主席回信后，高原戍边模范营5592观察哨官兵立即以哨位为讲台，组织学习讨论交流。虽然驻地高寒缺氧，环境艰苦，但统帅的关怀厚爱让战士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西藏军区5592观察哨战士刘赫赫： 习主席在百忙之中这么快给我们回信，让我倍感亲切，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我戍边卫国的理想信念。 习主席在回信中强调，边防部队战斗在强边固防第一线，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强化使命担当，发扬优良传统，加强练兵备战，忠诚履行好卫国戍边职责，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西藏军区高原戍边模范营某连连长王旭表示： 我们一定将习主席的嘱托转化为动力，站好岗，执好勤，完成好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永远对党忠诚，苦练杀敌本领，奋力固边稳边，建设出一支过硬部队。 习主席的回信通过电波网络传遍雪域高原座座军营，官兵倍感温暖，深受鼓舞。在全军海拔最高的神仙湾哨所，上士王向阳激动地说：

意见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文明兴网。要加强网络空间思想引领，加强重点理论网站、公众账号、客户端建设，精心做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打造现象级传播产品，加大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单位、重点新闻网站等主流媒体移动端建设推广力度。要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培育，广泛凝聚新闻网站、商业平台等传播合力。要加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强化网上道德示范引领。要加强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培育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伦理和行为规则。要加强网络空间生态治理，深入推进清朗净网系列专项行动，深化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深化公众账号、直播带货、知识问答等领域不文明问题治理，开展互联网领域虚假信息治理，引导广大网民尊德守法、文明互动、理性表达，引导全社会提升网络文明素养，净化网络环境。 本台消息，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开幕。本届图博会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巴基斯坦担任书展主宾国。书展特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品出版物展，并将用文质兼美的图书精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推出更多富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优秀出版物，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贡献出版力量。目前已有105个国家和地区，近2200家海内外参展商参展，展示图书30多万种，将举办交流活动1000多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吹风会，解读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主要内容。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权事务局宣传处处长、二级巡视员李小军介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取得的非凡人权成就，行动计划应时而生。行动计划提出智慧推进人权事业发展的新原则，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建教授解析， 针对数字化产生的人权的新问题，要求完善个人信息权利的法律保护制度，弥合城乡数字鸿沟，预防在线教育所产生的数字鸿沟，打击网络欺凌、窃取网络数据等等的犯罪行为。 本期行动计划中，生态环境权利被独立成章，与经济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公民的权利和政治权利并列。同时明确表示，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在允许企业今年10月份纳税申报期享受上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基础上，10月份纳税申报期再增加一个季度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一项重要税收优惠政策，是支持科技创新的有效政策抓手。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杨敏表示， 今年呢，再多增加了享受一个季度的税收优惠，同时优化简化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可帮助企业更早、更便利地享受优惠，以减税呢，激发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促进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本台消息，福建省昨天通报，9月10号至9月14号8点，福建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阳性感染者139例，其中确诊病例120例，莆田市75例，泉州市12例，厦门市33例，无症状感染者19例，都在莆田市。昨天起，厦门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当前厦门所有小区已实行闭环管理，全市大中小学、中职学校调整为线上教学，幼儿园暂停入园。福建省应急管理厅会同相关部门紧急调拨3300件应急物资驰援莆田市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国家、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4级已组成流调队伍，运用大数据等手段，确保当日新增病例在24小时内完成流调，全力阻断疫情扩散。莆田市卫健委主任姚冰山， 成立流调队伍221人， 对中高风险区发布通告，加强人员管控，对确诊患者采取一人一案的施测诊疗、院感防控和发热门诊管理，提前备好救治医院。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13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2例，其中本土病例59例，都在福建、厦门32例、莆田市24例、泉州市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本土1例，在福建莆田市。截至9月13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810例。截至9月1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5252万剂次。 第十四届全运会组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总台驻陕西记者温超报道。 陕西省副省长、十四运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方光华表示，所有场馆的硬件设施、运行流线、服务保障等将突出智慧全运、绿色全运， 实现所有场馆的 5G 覆盖以及全网覆盖。本届全运会预估碳排放量200,000吨左右，通过减排、碳汇以及购买国家核证的资源减排量等多种形式，有望实现碳中和目标。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组委会副主任高志丹介绍，全运会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严格执行闭环管理、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规定，加强全运村比赛场馆以及重点区域疫情防控。 本届全运会将首次使用中国反兴奋剂智慧管理平台。国家体育总局净体司司长、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刘国勇， 针对打分计点的项目，针对在赛风赛界高发的这些项目，一项目一方案啊，一项目一策略，出台了赛风赛季处罚的办法，就是要顶格处理，发现问题绝不手软。 刘国勇透露，本届全运会还将在规程、规则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实现挑战更多难度，创造和超越更多世界纪录， 为我们巴黎奥运会备战能够做好一些充足的准备。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天表示，香港电台已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免费授权转播全运会，由今天起至本月27号转播赛事，当中包括开幕及闭幕仪式。此后相关媒体还将转播全国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8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赛事节目。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最新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今年秋季起实行，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额度均提高4000元，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9号在广州举行。本届广交会首次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举办，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主题，按16大类商品设置51个展区，期间还将举办首届珠江国际贸易论坛。 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拟中选髋关节，平均价格从3.5万元下降至7000元左右；膝关节平均价格从3.2万元下降至5000元左右，平均降价82%。 第24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昨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开幕。宣传周期间，各地将结合乡村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及党史学习教育等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全社会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良好氛围。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阿富汗塔利班任命的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当地时间14号下午在喀布尔举行记者会，重申境外势力不应干涉阿富汗内政。他同时强调，目前已组建的新政府是阿富汗所有阶层和部落的代表，而在之前的政府当中则充斥着很多代表西方国家利益的官员。 总台驻喀布尔报道员奥贝德14号报道说，自上个月以来，美国冻结了属于阿富汗央行的近95亿美元资产，导致阿富汗面临现金短缺。 这不仅给普通民众带来了麻烦，也给阿富汗所有商业活动带来困难。阿富汗私营部门发出警告，为避免经济崩溃，要求美国解除资产冻结措施。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沙欣近日要求美国解冻阿富汗中央银行在美国的资产。阿富汗商界人士也要求相关国家解冻阿富汗的海外资产。阿富汗工商界代表穆赫曼德： 我们希望冻结了阿富汗资产的国家能够解冻我们的钱，这是我们商人的损失。 阿富汗中央银行的海外资产成为西方国家向阿富汗塔利班施压的工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联合国秘书长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德伯拉·莱昂斯均表示，阿富汗目前面临经济完全崩溃的可能，国际社会应与阿富汗人民站在一起，为阿富汗提供资金等帮助。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与人权高专14号举行对话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蒋端公使代表一组国家做共同发言，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军事干涉侵犯阿富汗人民人权，敦促这些国家为在阿富汗所作所为负责。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因涉嫌以法律的名义故意剥夺美国宪法赋予弗洛伊德的公民权利并导致其死亡而遭到起诉的四名涉事前警察德里克·肖文、少都、亚历山大金以及托马斯·雷恩在联邦法庭上拒不认罪。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02,4,781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153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451,361例，新增死亡病例7,84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4: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30,9,788例，死亡66,3,213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6,867例，新增死亡病例2,018例。 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联合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两周，美国儿童新冠确诊病例激增近50万例。截至9月9号，美国已累计有近530万名儿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在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通电话时表示，因自己身边的人中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他不得不在一定时期内进行自我隔离。普京将以视频连线方式参加计划本周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重要会议。俄总统新闻秘书随后说，普京目前身体很健康。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日前公布，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过滤核污水中放射性物质的多核素去除设备的总计25个废弃滤网有24个发生破损。该公司早在2年前检查设备时就曾发现问题，当时仅更换了滤网，但未上报，也未调查原因及采取相关预防措施。 负责东京奥运会兴奋剂检测的国际检测机构 ITA 14号晚宣布，英国短跑选手乌贾的 B 型尿样检测结果呈阳性，证实了此前 A 型尿样的检测结果。目前案件已移交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反兴奋剂部门，由他们决定是否取消英国队的东京奥运会男子4x100米接力银牌。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刘梦雅、赵初南，主播魏东、李丹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